用几分钟回答，看你眼里有一

是我活该。 数过满天星。

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对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